就是佛教儀式嚟噶啦，就係、 是、佢。喂，曹斯達，你搞緊啲乜嘢啊？ 我、你有睇到啦，睇緊那些年啊嘛。 那些年你都啱， 梗係啱啦。啲話題點解幾正啊？幾萬人睇重温嘅，你真係講笑真係。 幾萬人睇重温，咁有冇俾月費先？幾萬人重温。幾萬人都話自己有交月費，實際個個都口裝荷包粒嘅。你睇你啲死 cheap 精。 夠啦夠啦夠啦，點樣交先？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啦。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好好好，又電影院嘅時間啦，喂！嗱，我哋今日咧嚟到呢間啊 Fullerton 啊，咁啊美國都好得意嘅，有時我哋咧電影院嚟到咧，即係放工趕後改命又想睇戲咧，咁嚟到電影院裏面嗱，有曬呢啲咁樣嘅 reclining chair 啊，同埋有酒吧啊，有呢、這個食肆啊，咁可以喺度開埋飯嘅。啊，不過今日唔係喺度推銷戲院啦，咁啊，我想講嘅就係今日啱啱上畫美國呢套即係呢個叫做話題導演啊 Michael Moore 啦，呢、這個拍專拍紀錄片嘅導演，咁啊佢一個新作叫做嗱、以前。佢有一套作品叫做《華氏911》啦，就攞咗呢個奧斯卡嘅最佳紀錄片獎啦。咁啊，嗰陣時係破咗美國，即係唔係嗰陣時係直頭依家歷史紀錄咧，係過億嘅票房啊，一個紀錄片。咁啊，叫做《華氏911》啦。咁而家2018年佢拍咗呢套叫做《華氏119》啊。咁啊，啱啱今日喺美國上畫。咁想講下呢套戲嘅，就其實。我 expect 嘅你都知道 Michael Moore 係一個好 liberal 嘅導演啦，即係佢就奉行於即係大愛啊、平權啊，即係等等等等啦咁樣。咁我 expect 佢係 anti-Trump 啦。咁呢套戲當然就係講話Trump， 即係其實佢係 summarize 咗呢兩年 Trump 做總統裏面所發生嘅事，舉個例校園槍擊啊，舉個例呢個鉛水問題啊，同埋等等等等好多社會衝突嘅問題，呢、這個種族問題啊，呢、這個仇恨問題啊等等。咁但係好 surprise 我喺兩個鐘頭呢兩個鐘頭嘅紀錄片裏面咧，佢除咗去屌鳩啊 Trump 之外咧。佢都用咗某一啲篇幅嘅時間去屌鳩奧巴馬嘅，咁呢個原因就其實就係講緊奧巴馬去做第二個 term 嘅時候，其實已經變咗質啦，即係 summarize 嚟講咧。佢就覺得奧巴馬其實已經係同佢當初選嘅時候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就已經變咗一個嚇職業政客，就似一種影帝咁樣嚇。咁同埋亦都係佢內裏收受咗好多呢個大財團嘅利益啦。咁我就好 surprise 會喺呢個 Michael Moore 裏面嘅電影，佢會會咁樣講一個同樣係同佢同一信念 liberal 嘅人。同埋同一時間，佢亦都走去屌鳩啊 Bill Clinton， 即係原則上嚟講咧，就係話，因為Trump 嗰陣時個選舉就係嗰、那個標題啊 slogan 就係話make America greater again， 咁其實就係有少少抽咗當年嘅朗奴列根 Ronald Reagan 嘅水嘅，因為佢嗰陣時選總統嘅時候，佢個 slogan 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咁佢而家就話 make America greater again 嚇，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講到話歸根究底特朗普啊，今時今日嘅特朗普嘅坐大究竟係佢一個好突然彈出嚟嘅奇蹟啊，定係究竟係？乜嘢因素呢？咁其實佢喺裏面就分析咗，其實係一直以來嚇，呢、這個唔係佢突然坐大，而係佢本身已經係有一個基本盤，同埋佢今時今日可以即係叫做話可以話叫做 攞走呢個民主，攞走逐步攞走呢個美國民主咧，唔係由佢開始，其實係由 Bill Clinton 嗰陣時嘅政策經已開始，經已開始官商勾結，經已開始同大財團有呢個私通，去達到呢、這個自己的政治目的，咁呢個唔係Trump開始，Trump只不過係延續翻。咁佢呢度講到，其實呢樣嘢咧，我自己心裏諗咧，亦都係幾中肯嘅。即係佢其實今次呢套紀錄片係差唔多係跨黨派地俾佢即係佢唔係吹捧某一個黨派啦，係跨黨派地都俾佢屌暈，可以咁講。咁就奧巴馬亦都係啦，奧巴馬收受呢個高盛同埋收受其他財團嘅大筆大筆嘅資金啦，選舉經費啦咁樣。咁其實引用翻，其實同香港嘅情況都差唔多。即係香港情況，你哋各位觀眾就比我清楚啦嚇。咁同埋講緊特朗普，我即係叫做香港又叫做丁蟹 effect 啦。其實呢個亦都我嗌做特朗普 effect 啦。咁其實特朗普呢樣嘢究竟係一個乜嘢嘅現象咧？其實就已經去到啲人就寧願即係叫做差唔多，我可以咁講，好似一個信咗一個宗教咁，你信咗一個特朗普教咧，即係咧，你係信，就其實你信佢就已經凌駕咗你信個真相，即係啲人已經唔想去信個真相，就選擇去信佢。咁大家都明白我想講咩㗎啦嚇。咁就我另外咧就想講下想講下呢個 AMC 嘅 A list 啊。咁啊咁嘅嗱，自從呢個 Movie Pass 差唔多蝕到撲街要執笠嘅時候咧，咁佢哋而家咧就改咗制嘅，就係咧如果你要 renew 你個 member 咧，就每個月佢會收$9.99。然后呢你每个月只可以睇三套戏。咁跟住呢如果你睇多个三套戏呢佢会俾一个相对嘅 discount 你。就但係呢就会月尾同你预结。咁有一个咩问题呢就係、是、话喂原本 Movie Pass 每日可以睇一套戏。而家只可以睇三套戏，咁原则嚟讲，三套戏除翻$9.99都系3.3元一套，其实系抵嘅，都仲系抵嘅。咁但系嗰个问题就系 Movie Pass 有几样好麻烦嘅嘢咧。我先前都喺电影栏里边讲过，就系、是、话你个人要去到间戏院里边 check in， 用个 app 去 check in， 然后先至攞到位。咁有时有啲周六周日嘅情况呢会爆棚嘅。你 check in 咗未必代表你买到飞。你 check in 咗你仲要排队去买飞。排队去买飞呢又要用返佢嗰张卡。咁样。咁有时个 app 又唔 work 啦。咁有时又会去到冇位啦。咁即係嘥油费嘥时间啦。最大嘅问题对于我嚟讲电影人最大嘅问题就係、是、佢嗰啲戏呢譬如话好似今日呢套吓《华氏119》咁样，第一日上画咧系睇唔到嘅，要等成两个礼拜先至放翻，先至 release 翻两个礼拜前嘅戏出嚟俾你拣。咁嚟讲，即系变咗我俾$10，每个月睇三套戏，每日就唔可以睇多过一套戏。咁啊，去到间戏院又未必 check in 到，仲要系睇啲两个礼拜前嘅旧戏。咁我覺得就非常之唔划算，所以我而家就冇 renew 到 Movie Pass。咁啊，電影院而家咧就開始嘗試啊，$19.99咧就買咗呢個 AMC 嘅 A list 嘅 plan。咁呢個 plan 咧，有個好處有個壞唔好處啦，當然就係、是、咁個唔好處講咗先啦，唔好處就當然只係可以喺 AMC 嘅院線用啦。咁雖然 AMC 院線全講話全各都有几千间，咁但系问题就未必就喺你屋企附近噶嘛，好似电影院呢个情况就唔喺电影院屋企附近。但系讲翻个好处咧，个好处就系话佢一个礼拜准你睇三套戏，此其一。另此其二就系嗰三套戏咧，唔一定要 2D， 可以系 3D， 可以系 IMAX。 咁紫棋三对于电影人嚟讲最重要嘅咧，就系佢每日可以睇多过一套戏。咁就算我揸远啲嚟讲，我一次过睇两套戏，我都觉得油费都抵翻啦，时间都抵翻啦，系咪？咁同埋譬如话好似嚟到呢一间 AMC 咁样咧，咁有得食饭，咁有得饮酒，咁正晒啦吓。咁喺度 hea 一个晏昼吓，出到去就天口翳门咁样，咁不如病埋喺戏院啦。反正你去到摩都系要行嘅吓。咁最重要嘅咧，就系睇到新戏啦，同埋可以一日睇两套戏啦。同埋另外一样最重要嘅就係我可以上网reserve 咗嗰个座位，保证有位，保证有飞，我先至揸车过嚟。咁真係唔需要又嘥时间又嘥气，又唔需要驚个 apps 又唔 work 啊咁样。同埋嚟到嘅话呢，佢有一样嘢呢佢做到movie pass 系做唔到嘅咧，就系、是、你都知电影捻，其实嘅正职系做呢个大数据嘅咧，做呢个云端大数据。咁我成日咧，即系都好最深醉于点样去用数据咧去分析人嘅行为啊，或者人嘅人嘅使费模式啊咁样嘅。咁 AMC 佢可以用到佢可以用到呢、這个 feature 就係点讲呢，佢可以控制到买飞即係 subscribe 个人真係去睇戏个人。因为你要 sign up 咗做会员，你要做会员啦，你做会员之后佢有晒你资料。然后呢你用呢个 A list 呢去买戏飞嗰时呢，佢已经係 pull out 晒你会员嗰啲资料，有咗你个名喺个戏飞嗰度。咁样到咗你入场嘅时候呢，佢只需要对返你个身份证证明你系嗰个人，咁就俾你入。咁呢样嘢 movie pass 系做唔到，因为 movie pass 唔系嗰个戏院嘅 owner 嘛，佢唔可以要求间戏院要 print 要连埋呢个 movie pass 嘅 database 去 print out 你个名㗎嘛。咁嗰个问题就系 movie pass 成日呢都系諗住杜绝嘅，就系嗰啲人佢可能去买咗张飞，但係又俾咗个 friend 睇，又或者借个 apps 俾个 friend 睇，呢样嘢佢始终都杜绝唔到。嗱，以前呢佢可以同一套戏睇无数次，咁变咗我睇完我返去俾我老婆又攞去睇啦咁样。咁但係呢而家就唔可以，就是、因为想杜绝咗嗰啲人 share 呢个 apps,share 个 account。咁但係仍然都杜绝唔到个，我举个例。我譬如话我同我个 friend 去，我唔想睇嗰套戏，我走去，我同佢一齐 check in， 买咗张戏飞俾佢入去睇，我走去喺个摩嗰度行摩，或者走去食饭都得噶，原则上系嘛，佢入到去就得噶啦，佢唔对 ID 噶嘛吓。咁呢样嘢咧就 AMC 做到，movie pass 就做唔到。咁可以咁讲啦，因为 movie pass 嗰个弱势咧就系、是、因为佢冇。on 呢個院線，咁樣即係話佢唔係院線嘅投資者啦。咁好多嘢咧，佢都控制唔到嘅。佢只係一個 provider。咁啊 ，AMC 佢可以做到，但係佢亦都只可以做到喺 AMC 自己嘅戲院啦。咁我相信將來啊 ，UA 啊 ，United Artists 啊 ，Edwards 啊，或者係 Regency 啊，其他嘅院線咧，都會推出自己嘅subscription plan 嘅，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 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郁敏射马主持，郁敏、尤达、钱伟乐。 咁所以呢一场即系出马比较少啲啦，九只马咁啊，我嘅拣法咧就系十号嘅岳林天下啦，咁就可以买翻 VinPay 啦，咁啊配脚就系九号嘅欢月星、八号嘅君月湾同埋二号嘅紫云星。 十胎一二六八，咁如果你要买四重彩咧，你就买埋只七。 呢只备忙马， 系啦，备忙 教主备忙， 备忙马。 高达你 唔系到时现场睇个细色唔对，可能就要拣呢啲马噶啦，你明唔明？ 好，大家好啊，又嚟到新一集嘅天下波经啦。咁咧，今日咧 ，Vincent， 我哋讲个话题咧，唔系一定似咗讲 NBA 嘅， 系 咯，因为我哋啱啱喺四月嗰阵时咧。L.A. 就開起了一個新的足球場， 嗯， 啊，好靚嗰個足球場。 咁嗱，未講呢個 Bank of California Stadium 之前咧，咁啊，大家最近呢個 weekend 都去睇咗呢個StubHub Center 睇波啊。阿柳 Sir 都去啊？ 係有上個禮拜。 你阿 Vincent 都去啊？ 唔同一場， 唔同。我睇 Galaxy 對 Orlando。 嗱咁啊，我又未去過 StubHub Center 啦。大家睇到呢個場覺得點咧？睇波氣氛。 但我覺得咧 ，StubHub Center 係唔差嘅，因為咧佢睇波角度咧，基本上唔會有一個係太過遠嘅。 嗯。 即係我覺得平心而論咧，我係寧願去 StubHub Center 睇多過 Staples Center 睇，同埋同一 level 嘅飛，因為就算你坐籠後面坐最高嘅層都好清楚嘅。係。所以我覺得氣氛好好咯。 氣氛好好係。 但我唔中意 StubHub Center 啲嘢真係太貴了。 啲嘢食。 你講咩？ 太貴。 啲相貴。 $9一個棉花糖啊！ 喂，唔係你如果你話你貴，一定要睇問佢啤酒，啤酒賣幾錢先？ 啤酒$12-$13啊！ $13貴啲，因為 Staples Center 好似$10定$11啫， 仲係個杯唔係好大嘅。 Staples Center $10啫喎，好似十斤十蚊雞啫喎。 $10 啊，十蚊$11啦。係 咯， $13仲係普通嗰啲 Modelo 喎，即係你如果好少少嘅就貴多蚊啦，$14啦。 $13嗰啲啤酒千嘢啊？ 但入邊嘅嘢係種類會多過 Staples 咯。 得，因為好少。 啊，佢有啲food truck。 Food truck 我冇行到去另外一邊，我就見到一部 food truck 當時。 好多好 food truck。 有 taco， 有 burger， 有 炸 雞，有 pizza， 好多嘢食。 即本身 stadium 入邊咧就少嘢食，但係佢有 food truck。 有 food truck。 係嘛？ 佢 stadium 有好一排賣嘢食嘅攤檔咯，但係全部千篇一律都係好多 pizza 咁樣成排。咁除咗 food truck 之外，就有另外啲嘢食啦。 OK。係啦，咁你覺得啊，柳 Sir 覺得睇波嘅氣氛啊，你個樣成個睇波嘅角度正唔正啊？ OK 嚇，我喺 corner 位嚟嘅，其實咁完全都感受到氣氛啦，因為嗰日入到好多波啦，嚇射咗26球，12碼 ，end up 嚇 射十二碼射到我仔。 十二碼係 sudden death 啊嘛，即係射完5個之後就打和，跟住 再5個，跟住係射到我啲 lost card。 邊隊嚟邊隊啊？ AC 米蘭對呢個曼聯。 係曼聯，係。 哦。 係 啊。 O K 嘅嚇， 你睇嗰場 咯，Galaxy 對 Orlando City 咯。 哦 ，O K， 嗰場88， 嗰場80.5%-90%到。 80.5%都就 O K 嘅啦，已經。 係啊， 係咯。 我都有80啊，嗰場都係。但係我就唔中意 parking 啦，我出去嗰陣時 即係 parking 定戇鳩。 即係等我等咗半個鐘以上先出到去。 $20 parking， 我都冇雷公咁遠。 你話出到去先啊？本身個 stadium 有 parking 嘅， 有 parking 係。 $20咯。 哦，咁冇辦法，唔係，但係佢喺 underground 定係嗰外圍？ Above ground，外圍。 OK， 咁外圍一定係唔夠 parking 㗎啦。 夠 parking， 但係係個 exit 嗰度，你可能你幻想係1000部車，咁但係出咧係一條拎出喎。 哦，係啊， 即係我嗰個位啦，就一條拎出啦。咁你話等咗幾耐？ 又攞 出嚟街仲好， 又攞出嚟出車，起碼都要半個鐘。 係啊，真係要半個鐘啊。 係 啊， 所以派街好啲。 所以通常我都係等人走咗一半，我先走。 我都係已經等咗走咗一半㗎啦。 哇！可能 即係場波散咗之後，喺度 hea 下先。 係啊，喺入邊再睇下嘢啊。咁佢有一樣嘢唔同啦，同 Staples Center。Staples Center 一完一場咧，所有嘢都閂曬㗎嘛。係 啊。 咁啊，但係呢一個 StubHub 就仲有啲鋪頭係開嘅，即係賣 souvenir 啊，賣 精品 衫嗰啲啊，佢仲會開嘅。 係啊。同埋我想講啦，其實咧 StubHub Center 嗰個 security 咧好過 Staples Center。 係點解咧？ 因為咧，你 Staple Center 都可能幾個 LAPD 嘅門口企啦。 嚇！ 但係 Staple Center 咧係 Sheriff 枕住見到嘅。 係。 佢起碼22-23個 Sheriff， 我想過。係。係啊，所以就安全嘅，即係有乜事起上嚟嘅話咧，係我都係制止到嘅，即係幾安全嘅。 嗯。 反而我覺得 LA Staple Center 有事嘅時隨時會衰嘅。 Staple Center， 因為 Staple Center 太多出口咯，我覺得。 因為 Staple Center 咧係 LAPD 管嘅。係 啊。 LAPD 咩？你上次散波好少，我都好少見到有警察喺度。 係啊。 即係或者都係 散嗰時都 好少喎。係啊。正我即係開頭嗰時，開波嗰時見到喎。 二九檔就少啦，但係 StubHub 啊，哇！我一排見到10個。 我唔使排隊。 二九。 唔使排隊。 嚇！ 唔使排隊一定。 即係啲熱狗檔啊！ 熱狗得貴喎，死冇上頭喎。 五蚊啊！ 我哋一樣。 一樣。 五蚊可以接受到，係啦。 但係 佢入邊 StubHub 嗰個六蚊貴一蚊啦，你聽到好似唔係好貴好多啦，但係好撚細條嘅，一隻手咁長，一隻中指咁長， 唔係喎， 買一兩條啦，兩條中指咁長啦，即係幼到媽都唔認得嘅。 喂，所以喺 Stable Center 入邊其實又比較多嘢食啲喎，比較多嘢食啲。 Stable Center 有麥記， 有多， 有麥記，有壽司食添啊！ 屌，掉啲壽司， 唔係真係咁講啊，係咯，即係有熱狗，係咯。好啦，咁啊，講翻呢個，今日講翻去翻呢個，我哋今日講嘅話題啦，就 LLA 四月嘅時候開咗呢個新嘅 stadium 啦。咁啊，我啊影咗三分鐘嘅片段，咁大家可以而家就去變啦，大家睇下啦 ，OK。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天下波經的 Cyrus。咁今日咧，我就嚟到喺洛杉磯呢度咧，喺 LA 呢度咧，有個新嘅全新嘅 stadium， 就叫做 Battle of California Stadium。咁呢個 stadium 咧，足球場咧，係呢個 Los Angeles Football Club 嘅主場嚟嘅。咁呢、這個場咧，係喺今年四月咧啱啱起好嘅，即係起咗都唔夠三個月。咁啊～三個零月啦，咁啊，因為呢個場咧係佢據說咧，佢係用3.5億嘅美金咧嚟打造成嘅，係 so far 嚟講咧，咁多個 major league soccer stadium 咧，包括埋加拿大咧，嗰、那個成本係最貴嘅。咁大家睇到啦，佢而家係嗰個場，大家睇到都係好靚嘅，全部執過曬嘅。咁。仲有一樣嘢，大家知道咧，呢個場嘅原址咧，其實咧係 Los Angeles Sports Arena 嘅地方嚟噶。咁佢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啦 ，Los Angeles Sports Arena 咧，其實就係、是、洛杉磯快艇 Cooper 嘅主場嚟噶，好多年前啦。即係當佢哋未入去 Staples Center 做主場嘅時候咧，佢呢個係佢嘅主場嚟噶。咁啊，當然啦 ，Sports Arena 其實都好舊啦，所以就拆咗咧。就俾佢起咗呢個 Battle of California 嘅 stadium 啦。咁當呢個場咧起四月起好嗰陣時咧，其實 Major League Soccer 嗰個球季已經開始咗啦，所以已經開始咗好耐啦，所以變咗咧嗰個Los Angeles Football Club 咧，佢要喺第二笪地方咧係打佢嘅主場或者作客啦。所以咧，佢到四月咧，正式開始有自己嘅主場。咁佢而家坐落呢個主場嘅地標咧，係喺啱啱喺呢個 Los Angeles Coliseum 隔離嘅。咁啊，呢度喺所以連埋佢隔離係兩個一個 stadium 喺埋一齊嘅。咁啊，仲有好多進一步嘅資料咧。我哋翻到去錄影室咧，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講下呢個 Los Angeles Football Club 啊，或者講下呢個 stadium 新嘅 stadium 嗰啲嘢啦嚇。咁啊，今次又講唔住咁多先，下次再講。OK， 拜拜。 即刻翻嚟啦， 翻嚟啦，係啦。咁啊，大家睇完呢個片之後咧，係咪覺得成個場咧好有清新嘅感覺咧？係咪真係成個場執過嚟咧？同埋你發覺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唔講唔知，原來佢係喺 LA Coliseum 隔離嘅。 係啊， 即係 USC。 喂，差唔多爭四 啊。Rams 隔離嗰度 ，Rams 有冇爭四啊？連兩個場？ 有啦，你最慘就係 LA Coliseum 上面咧，仲放喺唔知幾多年前 嘅奧運嘅標誌啊嘛。 1980係咪？1980幾㗎？ 1984年、82啊。 係啊， 好撚舊啦。 係啦，咁啊講翻呢個 stadium 咧，話其實咧。佢由佢拍板咧到殼起咧，好乸快，真係。OK， 因為咧佢係講咧喺2014年10月30日咧，佢就接管咗一個 expansion team。因為呢個場咧係本身係唔係，其實我講翻咧，其實咧點解會有呢個 stadium 咧？即係因為咧 LA 本身咧以前 Major League Soccer 係有兩隊嘅，一隊就係 LA Galaxy，Chiefs USA， 係啊 ，Chiefs USA。 朱芬 UFC 就管理不善，唔知乜鳩咧就執咗。 佢係佢其中一隊墨西哥隊嘅細佬隊嚟嘅。 係， 但係咧就實在打得太渣啦。 係啦， 所以就衰咗。 所以2014嗰個球季之後就玩完啦。OK， 咁跟住咧就即刻有一隊咧，其實都要講翻咧，本身嗰啲有啲本身投資者有啲 owner 咧，見到都係有潛力嘅，就諗住嚟投資啦。呢、這個球隊度，其實你話有一個其中一個班主就係、 是、即係最嗰、那個 亞洲人， 越南佬嚟嘅。 係越南佬，佢叫做係睇下先嚇。呢、這個人咧叫做佢係我見到嘅 Henry Wing 啊，佢係本身咧亦都係唔知而家係咪咧？之前係英超嘅班主嚟嘅，同埋佢有好多或者規模細少少嘅球隊 owner 嚟嘅。OK。咁佢本身另外一個呢隊 LA Football Club 另外一個 owner 咧，就係而家喺 Mandalay Bay Entertainment 嘅 CEO。OK， 咁你知 Mandalay Bay Entertainment 咧，佢出過好多獲獎或者提名嘅艾美獎或者 Oscar 都有提名嘅。OK， 同埋咧，佢有其他仲有幾多小嘅股東咧，其中一個 Magic Johnson 係佢有份嘅。 Magic Johnson 都有份啊。OK， 就買 Magic Johnson 真係。真係投好多投資啊！ 哦 ，Major Johnson 佢有間投資公司叫 Canyon Capital 啊嘛， 係啊， 佢好多 deal 嘅 LA， 係啦，係啊，咁啊仲有好多，其實你個好著名嘅演員 Will Ferrell，Will Ferrell 都有份。 哦，哇，正喎 Will Ferrell， 正喎 ，Will Ferrell 都有份投資啊！咁啊所以其實你講翻呢啲咁嘅其實你講翻啦呢個。投資啊，或者你起 stadium 咧，令我諗起一樣嘢咧，就係話諗起梁振英。梁振英之前上任嗰時就講過話，佢體育嘅項目係冇經濟效益噶嘛，係嘛？係 啊， 佢講過話啊， 佢係咁樣講。 佢講過啊嘛，佢係喺好大聲咁講噶，係嘛？咁、但係屌你自己香港政府搞體育都唔掂，係咪先？你唔可以話 球場都搞唔掂， 你唔可以話呢個冇經濟效益噶喎。 我覺得係點咧？其實呢個香港人嘅通病嚟。尤其中國人，佢唔會鼓勵啲細路仔去參加體育運動。 嗯， 尤其是香港啦，地少人多 啊，你不如你有時間踢波，不如去學下小提琴， 學 琴， 學下法文 啦，學法文啦。 唔係，你嗰啲小朋友學你啲體育嗰啲咧，只不過係幫助佢喺學校升，即係考得好成績一個 resume 嘅一個 resume 嘅作用嚟嘅啫嚇。 冇錯。即係好多老豆老母寧願個仔識得彈琴，好過個仔踢波。 唔會喺運動方面培養佢。 係啦， 所以係個風氣問題。 係。 你問梁振英睇到兩個女，佢都識識係踢波咩？ 唔識睇波直球， 咪咯。 唔係最慘最慘就係你講香港政府講咗好多年，話啟德嗰個舊機場起咩個體育城噶嘛？大家記唔記得？起體育城噶嘛？佢講咗幾多年啊，大佬？你睇翻呢個 應該係胎死腹中㗎啦！ 你話開間賭場啲人就贊成， 應該又唔係胎死腹中，但係咧應該佢係傾咗好耐，佢係應該係嗰塊地係起在起體育嘅，唔知乜嘢啦。但係咧就一成日都傾唔掂。 而家話起樓㗎嘛，好似 我唔知係咪喎。哇！林鄭可能上嚟就話起樓啦。 啊， 咁係咯。咁你睇翻呢個新嘅 stadium， 我未講個 detail 之前咧，你睇翻呢個新嘅 stadium 咧，佢嗰個經濟效益大家睇下。看翻佢而家係話咧，如果 stadium 起咗之後咧，佢呢個長工喺個 stadium 做嘢咧，會創造1800個就業機會啊！ 最少啦。 同埋起呢、這個試下起嗰、那個起嗰啲construction 嗰啲臨時工咧，有1200個職位。 要啦。 係咯。 起得好快啊！呢個真係平拎白。我幾個月冇揸個 110 一經過，哇！點解有棟咁嘅？ 呢個起咧係咧係2014年。OK， 就話拍板要起。 係。 2016年咧，個 LA City Council approve 咗。 係。 2018年起好。兩年時間起好啊，大佬。 即係嗰一年到咗，點解多一嚿嘢？ 兩年時間起好啊，大佬。好勁啊！好勁啊，係咪啊 ？OK。 好勁啊！同埋呢個 stadium 咧，係咁多個 Major Soccer 咧，咁個造價係最貴嘅。是350 million， 即是3.5亿啦。 3亿美金。 美金是啊。哇，这个是造价最贵的。还有呢，他说呢，每年呢那个税收呢是帮 LA City 呢会有大约2.5 million 的税收。 好保守这个。 是咯。 好保守，你想想他一场吃东西吃几十万啊。 因為啲有錢買啤酒買 數碼，一場我當你廿五萬啦。一個 season 廿場，唔係都5秒啦。 呢、這個你唔係淨係，因為佢呢個場唔係淨係 soccer 噶嘛。佢講咗話咧，呢、這個場咧，佢可以咧係做好多嘢噶，可以咧係起 concert 啦。因為佢 major league soccer 係由好似由等我睇先嚇，由唔知幾係得幾個月啫嘛，最多未俾半年係嘛？咁啊，另外嗰半年丟空咗噶嘛，咁就起呢個 concert 啦、 哦、，concert 一落。所以我覺得 LA 嗰個地產前景真係無限。你諗下，我哋有兩隊 basketball team， 兩隊 football team。 唔係講緊話時話，我哋而家 LA 有幾多個 professional 嗱？呢個 Starbucks Center 啦，呢個 Bank of California Stadium 啦，啊 ，Angel 有自己嘅 stadium 啦 ，Dodger Stadium 啦 ，Staples Center 啦，仲有一個唔記得 Honda Center 係 Anaheim Mighty Duck 嘅主場啦。 係咯， 嗱呢個六個已經係 professional stadium 啦，我哋 LA 已經有咁多個啦。 係啊。Angel 做咗未啊？ 做啦，仲未計 Coliseum 係 Rams 啊嘛。 Rams 啊，新咗Angel 嗰個咧 ，Angel 就嚟起啦， 係起緊啦， 起緊係，即係我真係起緊係啦，起緊啦。 八個， 仲未計 Rose Bowl， 九個，成 LA City 九個 professional 嘅，好撚勁，係咪啊？你幾多就業機會啊？哇，真係好勁啊，係咪啊？ 好撚勁， 係嘛？你 LA City 就係 Bank of California。L.A. Coliseum， Dodger Stadium 都係 L.A. City 噶嘛，佢呢、這個Staples Center 都 L.A. City 噶嘛，哇！呢四個 OK， 哇幾勁啊！即係經濟效益， $350 million，$35,000,000，其實都係30億港幣都唔夠， 324,500分上28億， 嚇30億都唔夠啦，哇！真係～對翻喺香 港，28億嚟講對港府嚟呢啲係小數目啦，大佬。 真 係 完全係小數目啊！ 屌你佢起個天橋已經唔知幾多錢啦！嗰時最近新聞講， 佢新話起嗰個球場都好似係要一定過30億 嘅。你知唔知啊？佢啲錢係咪 cap 水啫嘛？ 係啦，即係離曬譜。 唔係因為咧，嗱呢個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咧，佢起得快同埋錢嘅問題，因為咧我哋起啲 stadium 大部分都係用 private funding。OK， 嗱港府嗰啲唔同嘅，港府又要用公帑嘅，用公帑咧。你啲政府做嘢又慢，一來咧佢嗰啲錢咧又放曬喺嗰啲大白象工程，係咪先？ 係啊。 所以你變咗嗱，所以你又唔可以話佢，因為佢用公帑，佢就因為咁慢嘅喎。但係因為香港政府係好多錢噶嘛，係嘛？ 好多錢，咁佢哋啲工程一定係拖啊咁樣先可以加你錢噶啦，係咪？ 啊，係啊。 調轉嚟嘅真係調轉嚟嘅。 咁你梗係啦，你 suppose 你係有一個限期，你過唔到嘅話，咁你加你錢嘅啫。 咁啱你 city 嗰度 submit 圖入圖去。畫圖，佢做得快冇著數嘅。 嗯， 你做得慢多嘢做，咁啊佢先可以個職位留得耐啲啊嘛。 喂，其實超支咧，其實超支我又唔覺得真係太過分。其實呢個 Bank of California Stadium 超支咧，其實本身佢 estimate 咧$250 million嘅啫，佢又多咗$100 million出嚟，但係冇話佢真係起得快，大佬真係佢真係兩年就搞掂喎，兩年就可以就可以入去打咯喎。 好快啊！咁樣而家係咁啊！ 佢呢家睇啲長租啊，佢應該好多 promotion 嘅。你見到好多可能世界各地嗰啲歌星啊、比賽都可能會嚟 LA 打噶啦。 同埋啊，試下會有係咪有奧運定係啊？係 啊，2028年嘅奧運咧， 就二六， 咪二零話世界盃。 哦，係喎。 嚇！ 二零世界盃。 奧運嚟 LA 咩？ 係奧運已經正式係奧運啦，係啦。 係啊。 LA 舉辦奧運咧，就會喺呢個 Bank of California 舉行部分嘅賽事，好似 track and field 嗰啲，佢都有份舉行嘅。OK， 咁就唔使用隔離嗰個卡拉斯人啦。 係啊，嗰個真係老撚妥啊！真係 太細啊！我覺得 你笑撚死人啊嘛，都 LA 即係好似羅省以前落機嗰時，我記得我10、20年前嚟 LA 落機嗰時。我嚇親啊！真係 啊，都唔係細嘅 Coliseum。 Coliseum 唔係我講落機，即係講基建啊。 啊！ 洛神機場，你諗下，未裝咗值幾多桶？ 哦，係啊，係好核突。 洛神機場真係好撚差啊！ 我落機之後，我嚇親，我嚇。 而家佢做 renovation 之後，其實都唔係好多，好少少。但係真 係你諗下，廿年前咧，落嚟我以為咁撚鄉下嘅，我上機香港咁柒靚，落機就死。屌你老味！ 你而家講嘢口吻咧，好似而家呢嗰啲大陸人嚟咗美國之後咧，就話你大陸咧咁樣落後咧。 係咯， 我冇落後。 我真係以事論事，真係。 係啊，我都係嚇咗跳，真係。 香港相機咁 Q 靚，你知啦，嗱，我新機就係相機，哇，有得聞味係咪啊？ 一落到嚟想嘔啊，真係。 攞到嚟嚇親，點解咪落錯機啊？點解咁？ 咁其實日本舊嗰個機場，東京舊嗰個機場都係好差啦。 東京舊羽田 嚇。 羽田呢間好靚， 咪成田啊，舊嗰個，舊嗰個係成田 啊，成田都好撚渣啊，成田 係啦，嗱我落去哇，你做咩咁好？好似翻咗你以前咁樣噶， 成田都撚渣 啊！但係USC 個 football team 好似係最後一隊 college team 可以買啤酒嘅。 哦，係咩？ 係 哦， 我啱先覺得有去。 但是呢個卡拉斯，我講一講，講卡拉斯人咧，佢都要做維修，因為佢好似佢都要舉辦部分嘅奧運嘅賽事啊，佢都要逼住做 冇旗啊嘛， 啊 冇旗啊， 即係國旗啊， 即係冇旗，即係旗啊，旗 哦時間 時間係啊 時間表 哦係咯，咁啊佢其實佢都要做啦，但係你都睇到因為 LA 卡拉斯人同埋因為申起呢個 band 係好大嘅 contrast 嚟噶嘛，係咪啊？ 天同地， 天同地啊，係啦。咁但係佢始終都要有一日 Colosseum 都係要執㗎啦， 要一定要轉㗎啦， 差唔多退役㗎啦。 係啊， 同埋你睇佢嗰啲，同埋我去過上年去過咧，佢啲樓梯咧有啲樓梯咧係崩咗， 崩曬啦， 有啲危險， 嗰啲 concrete 裂曬，有啲仲見到鋼筋添。 嗰啲係咯，嗰啲 佢出入口好似我以前翻入去啟德遊樂場咁 樣，好撚恐怖㗎真 係，真係哇！咁樣叫入口， 屌我！我嚇親啦！做 咩？ 我其實我驚啲座位冧啊！你諗下，如果啲人一齊喺度鬥 ，yes， 係，有超震㗎，真係有超 震。係啊，你諗下，你又 因為上年睇咗十萬人睇呢個皇馬，我就 一有一有共鳴嘅話 ，harmonisation， 我唔諗諗 就係啊！呢啲啊，屌你 ，LV City 做評估嘅話，而家就封佢放點五分鐘， 唔出奇㗎。 唔係啊，即係同埋你嗰啲。你如果4D 不夠的話，你不會敢帶小朋友去的，你會帶小朋友，你那些牆就甩了啊，你可能會受傷，一受傷過就 過。我覺得好像在廢墟裡看球一樣， 我又不是覺得廢墟，但是你如果你觀眾一受傷的話，你一定會告你 City 的。真的，只有一個轉捩點，只有一個閪佬告個 City，他就收隊㗎啦， 係咯 ，City 嚟咗 Red Tag 㗎，哦呢度唔好撚再踢波啦，唔好撚搞嘢啦，衰撚曬㗎啦，踢撚咗佢咪唔使玩咯。 哇！唔緊，而家個 Rams 嗰個 Ingo 起緊嗰個係 for Rams 㗎。 好似唔係兩 Rams 同埋 Rams 同 埋 再 charge 出場， 兩個分嘅 ，OK， 兩個分嘅， 只係一個嘅， 即係 stable center 同 keeper 唔係 Lakers 啊嘛。 咁你哦咁 keeper 遲早都有冇快 Ingo 嘅 ？Ingo 起緊個新場啊嘛又。 係啊。 系咯， 又多個場，我十個場， 我未數到過，大佬。 咁撚勁啊！屌你 啫。係啊，所以我哋 LA 睇波係真係好幸福嘅真。 喺度爆炸啦！係咯，我都成日同我 friend 講啦，我啲 friend 喺香港睇 NBA， 係你講呢樣嘢啱啱先講。 搭飛機嚟，哇！好撚抵，真係。我同我 friend 啊，屌你咩？今日場波對得十五集睇， 撚睇啊！ 十分鐘都撚睇啊！ 夠氣啊！睇。 話時話咧，我哋咧 Facebook 咧有啲羣組咧 ，NBA 羣組，香港啲 NBA 羣組咧就講話。NBA 十月嗰陣時咧，會去大陸咧，巡迴賽表演賽。咁我就心諗同佢哋講：，屌，上去睇乜撚嘢啊？不如過嚟美國睇仲好啦，係咪先？ 咁係啊。 唔係咧，你上去大陸睇十月嗰啲，嗰啲 pre-season 嚟 嘅，嗰啲 pre-season 嗰啲最主要係 marketing 啦。 pre-season 即係啲人交流又喺度勾掉， 勾掉啦，係啦。同埋你嗰啲，因為咧，你 NBA 嗰啲球星嗰啲身價以為自己好高噶嘛，你去到第二個中國咁撚遠係嘛，又 jet 咧又成，嗰個教練一定唔會俾佢打好多時間噶嘛，所以多數係嗰啲 marketing 嘅 purpose 多啲。 基本上係 我一定係 marketing 增加個 fan base 啦。 係啦， 所以我同佢講：，屌你不如留翻啲錢，你一鑊過嚟啲，我哋嚟美國嗰啲機票都平， 好撚平啫嘛，你搭香港航空三嚿啫嘛。啲 promotion 288 未執嘅話，依度未執嘅話，係啦，300幾蚊啫嘛， 好平， 未執嘅 個來回300幾蚊，撲街真係入油都唔撚得啦，踩單車 唔得， 踩單車都唔得真係。 你就一轉上大陸上廣東嗰邊睇，分分鐘嗰啲全部啲費用都唔止啦，差唔多啦。係 啊， 你不如一時嚟我哋 NBA， 嚟乜嚟我哋美國 LA 咯？你話黐黐地嘅，咪睇 keeper 都好啲係咪先？係嘛 ？keeper 都好睇㗎。 同埋 NBA 都開始唔中意去中國啦，我覺得啱啱前一兩個月，Klay Thompson 喺中國。 哦，係啊，呢個大件事。 咩事？咩事？咩事啊？ 佢喺度打街場，聽人哋打波。你去咗中國又撚樣衝過嚟咧？佢話咧 ，this move will kill the career of。 因為佢咧後邊 grab 嗰個係同即係類似表演賽咁樣啦，咁但係嗰個中國嘅球員咧就喺後邊 grab 阿 Clay Thompson， 哦， 去拉佢落地。 佢真係問 Clay Thompson 挑機，佢真係同想挑機挑阿 Clay Thompson 啊？ 唔係，佢直頭係你飛過人包咁樣包佢啦。 係咩？ 咁啊 ，Clay Thompson 唔係好嬲啦，一彈起身，跟住即刻就同佢講話你咁樣， 哇唔可以要揼出佢喎，呢啲 NBA 球員身價又高喎， 冇體育精神。 呢啲 NBA 球員身價好高喎，大佬呢啲唔可以帶入去喎。 我傷咗嘅話，咁樣即係成個球員。 所以你賠啊，大佬。 你知唔知真係衰㗎？係 啊， 個個都有甩褲啊。 咁跟住就即刻拉隊走咯。 同埋你中國同 NBA 有呢個聯繫㗎嘛？你嗰啲你啲市民咧咁 high， 你中國政府實拉佢係咪先？ 屌唔撚實打啦，咁撚冇品，你諗下，就算係咪 NBA 球星好啦，你都唔可以咁樣拉鳩住人，咁樣拉落嚟噶嘛？ 人哋喺外國過嚟咁， 好危險噶，石地嚟啫，出邊嗰啲唔係 石地嚟啊，係啊， 冇 pad 㗎，係 啊，好危險㗎。 同埋 Iverson 有冇聽過 Iverson 嗰陣時去表演賽，其實唔係表演啦，佢係做教練㗎啦。咁啊，但係要。他哋想阿 Iverson 都去射兩球啦，咁啊跟住又禁固啊啲酒店啊，跟住又扯佢個 頭。哦，係啊，係。因為咧，你其實咧七月八月咧係嗰啲 NBA 球星去亞洲，即係幫佢 sponsor 啊嘛，因為佢簽咗約，佢一定要七月八月嗰時去噶嘛。同一道理就係咧，你嗰啲七月八月咧就係足球嘅 off season， 我講正式足球 off season 啦。咁佢就會過嚟美國打啲熱身賽，打啲 tournament， 但係。就算打都其實都打得好認真嘅喎，所以係七八月係NBA 球星就過中國 或者歐洲， 係啦，咁啊係啦，咁啊歐洲球隊又過嚟美國打巡迴賽，咁啊係啦，咁咪益咗我哋呢啲，唔係講翻呢個 LA 呢個 Bank of California Stadium 啦，嗱，其實嗰個 Bank of California 咧，佢嗰個 naming rights 就俾咗$100 million啊，十五年啊， 哇， 係啊， 咁撚$100 million 手犀利嘅。 我咁不如佢咁撚搭水㗎？ 喂，佢真係可能對呢個 stadium 有信心啦，即係起碼都 stable center 咧 ，stable 都俾好多錢。 同埋咧，呢個嘢又要間接多謝呢個 keeper， 因為 keeper， 因為呢個場嘅舊址係 LA Sports Arena 嚟㗎嘛，我哋 Sports Arena 你知我撚舊啊嘛，keeper 以前嘅主場嚟㗎嘛，咁 keeper 就去咗 stable center， 呢個場就冇用，咁啊拆咗落嚟就起呢個 Bank of America， 不過其實間接嚟講 ，keeper 都要多謝 keeper 係咪先？ 係啊，如果唔係冇養出去邊有得玩？ 係啊 ，keeper 喺球場上冇咩貢獻，但係起碼呢樣嘢有貢獻啦，係嘛？ 佢都幾 high 喎，真係。係 啊，咁啊，所以講呢個場就可以坐22,000人啦。其實因為你場咧，如果舉行世界盃嚟講咧，會細啲，所以應該我諗佢唔會攞 到世界盃都係 Rose Bowl 啦， 世界盃 Rose Bowl 啦， 坐唔兩萬。 世界盃應該係坐起碼誒呢坐40,000㗎嘛。 20,000+人啲飛咪走到好撚貴， 係，係啦，同埋呢個 stadium 仲有一個好處，雖然細得嚟就好，因為咧，嗰啲球迷好要接觸到場嗰啲球星啊，有嗰啲球迷坐最前嘅咧，係離開嗰個場咧12尺啫， 哇， 係咯， 少啊12码， 係咯，咁你變咗咁你變咗，就算你坐遠少少，其實你覺得嗰個距離感好近咯，係嘛？哦，你哋 睇落去睇相睇落去咧，就大過 StubHub。但其實都是多1,000人嘅坐得多， 但 stop up 嘅你話咧就係坐 21,000啦， 27,000啊， 27,000添， 係啊，坐27,000啊， 嚇，即係仲細過 stop up， 係冇錯， 但 stop up 感覺就睇相啊仲細啲添啊，係 啦， 嚇 ，stop up 其實好細嘅， 好細啊，我覺得， 係因為 stop up 佢 又唔係好高咁樣發展啦，即係 好高嘅啫， 嚇。 你基本上你企喺最高個位望落去，你都唔會覺得話好高嘅。你射波上嚟，你喺三樓望 都睇唔到咩 number 添啊！球員真係睇唔到啊！ 唔係心啊嘛， 係啊，唔係喺啊射波 上 睇係打波咁咯。其實都係氣氛咧，有啲射波上嚟睇唔到波嘅。你坐300嗰啲，屌隻眼咁樣，屌走嚟走去。係， 唔係我坐300睇到嘅，我試過睇過一場咧，係啊。即係臨尾攞最尾嗰日冠軍，最近最尾嗰日冠軍，跟住 following season 咧第一場就掛個 banner 啊，Metal World Peace 喺度，咁喺度嗌大家睇住咁樣啦，咁啊就係咁啦，幾過癮啊都。 但係300嘅話，如果係去到最盡嘅話，係真係好難睇到個 number 嘅。 我可能係睇到睇到 number 就睇唔到㗎啦。 睇到我考眼力咯， 真係考眼力㗎。 你唔通一通就你要聽聽先睇到，通一通就睇唔到。 係啦，咁啊講翻呢個 Major League Soccer 啦 ，Major League Soccer 咧，而家咧就應該有23隊㗎。所以你講啦 ，Ben 呢個 哇咁多啦， 係啊 ，LA Football Club 咧係排第二啊，你而家最新 22隊23隊， 係23隊啊，23隊 即係西岸多隊啊。 我記得唔知，總之係總共23隊咯。 咁仲有隊邊隊？ 我唔記得咗啦。 哦，可能 Toronto 啊， 因為加拿大有3隊。 哦， 加拿大有3隊，美國就有20隊，但係咧。本身嗰啲球隊有自己嘅場嘅咧，就有17隊，就喺曬呢度啦，喺曬呢度啦，有17隊 ，OK？ 即係話啲係嗰場嗰、那個場係愛嚟淨係踢波嘅。咁除咗Starbucks Center， 因為 Starbucks Center 又話可以話係唔好彩，因為Charger 要臨時用佢嘅場嚟打 NFL 啊嘛。 嗯、 如果唔係 Charger 走咗之後，佢個場都係打翻足球嘅啫嘛。嚇、 嗯！ 咁啊變咗17隊，你睇翻咧，頭先都講啦。Bank of California 咧，佢嘅造價最高啦。其實我哋揾日，我有一日咧，一次咧就正式入去個場睇咧，再錄咧會更加多嘢睇嘅。因為入邊肯定好多嘢，好多嘢睇嘅。 好啊， 我睇相啊，幾靚啊啲。 係咯， 我不如揾一隻，我哋每人買張飛入去做 live 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將個錄影室放去場outside 啊，做一場 我都 啊，做喺 stadium 嗰度啊。 好 啊。係咯，咁啊變咗你翻呢17個場咧，有啲場係有幾個係場喺加拿大咧 ，Vincent 你可以講下啦。 有一個叫做 Saputo Stadium 啊，喺 Montreal。 哇！呢個加拿大嘅喎。 Montreal 係。係咯，加拿大嘅喎。咁啊，呢個造價咧係47 million。咁呢個相對係少啲喎，但係2008年起嘅。啊。 在邊度啊？ 4,700,000美金可以起到個球場，哇！真係～真係誇張， 賽爾萬人喎、哦，係啊， 幾、啊、大喎， 好大。 不過你要睇下佢配套點咯，可能附近。 唔係你睇翻佢2008年起，其實都係10年前嘅喎。 係啊，唔係好誇，唔係好耐咋。 唔係好耐咋，因為你係啊。 咁可能入邊啲用料好流咧。你睇、哦、你睇下你睇下，我哋睇翻個 video， Bank of California， 係好靚。 個門口幾 grand 啊？ 係好 grand 啊！ 係啊，幾多 open area？ 嗯， 賣嘢食嗰啲地方都好靚啦。 平均都200，呢、這個哇，呢個咩啊？50,000啫喎，呢、 這 個。 呢個係。 我呢、這個百幾年前起嘅屌。 Portland 嘅 Timbers 啊，呢個係 expansion team 嚟，好似係 expansion team 嚟嘅。哦，呢、這個哦，呢、這個冇得講，屌啦！勝呢個場咧，Portland 呢個場咧，1926年起嘅屌你。 咁你50,000啊？ 50,000零2,000嘅屌。我都夠錢睇喎，屌咧！賣得真屋得夠錢睇喎， 睇咩？你就上 Facebook 雜誌啊，屌 ！Minson Stadium 啊！ 如果你上 Facebook 雜誌，你仲唔想俾埋 naming rights 啊自己？係啊，咁啊，頭先嗰個叫 Providence Park 就 Portland Timbers 嘅主場嚟嘅 ，OK 係最老嘅主場嚟嘅，2010年咧就做過翻身，抌咗30 million 落去。 仲有八年，仲有百歲咯喎。 係啊， 慶祝下 個。哦，佢呢個場唔怪之啦，係以前咧係 minor league baseball 同埋 college football 嘅場嚟嘅，就起翻咧就俾 Portland 呢個 expansion team 咧嚟做呢個主場。咁你呢個1926年嘅，其實1926年嚟講嗰陣。500,000，其實嗰時嚟講，可能都係造價貴嘅喎。你1926年喎，大佬， 有通脹咯， 係咯， 有咪100倍啦，係咪啊？ 係啦， 50,000乘100未得啊？ 好犀利啊！500,000咗100年， 即係500 million咯， 係咯， 即係500 million 一樣咯， 係咯。所以嗰陣時嘅造價， 可能都分不值嗰時都係，可能我諗係30,000嗰啲50,000俾人屌到撲街。 咪 over budget 啊，係咯 ，over budget 有啲嘢啦。其實你如果 over budget 咧，有時咧點解咧？因為嗰啲造料咧會貴咁。你當初譬如你落嗰個價咧係幾年前嘅。 屌 Donald Trump， 而家 trade war 係咪先？依家 import China import 嘅 still 貴好撚多。 係係係。 25% 驚啲 啊！但係減翻啦， 減翻啦， 佢取消咗啦，上個禮拜。 可能 10%， 就 25% 點解咧？好似玩咁樣。 玩大富翁啊嘛，加你係 點解咩？你樣衰啊！點50啊？ 喂，咁樣講嘅話，咁即係香港政府可以賴呢樣嘢。嗱，呢個唔係我哋超支啊，因為頭先你講嘅樣嘢。 咁啊，係咁樣講啊，啲啊製造商， 係啊， 啲建築商， 係啊， 屌大條道理啦，點解咁貴？你睇下， 不能信的。 唔係，但其實你在出面咧，出邊做嘢買物料嗰啲嘢咧，其實咧佢隔嗰啲 vendor 咧隔一兩句佢就會加價噶啦。因為你佢譬如佢今日俾個 call 你係幾多錢嘅喎，佢一個月之後佢可以加你價嘅。 咁你咁呢樣嘢係人都知噶嘛？咁即係我意思，你可以 project 我兩年後嗰個價係幾多少。而就喺個 initial proposal 嗰度就已經計埋呢一個通脹嘅情況噶嘛。 係，我知道，我知道係可以，但係嗰啲係做料過，做料可以 project 噶嘛。但係人工嗰啲咧，有時好難 project 噶嘛。人工嗰啲係 service 啊嘛。譬如你話，你今日我出咗依樣嘢，突然間我一開咗出嚟，我見到入邊嗰嘢唔同咗喎，咁你咪俾你咪嗰個價咪唔同咯。你明白 啊？你掘笪地都唔嚟。 你掘笪地，你可能你探測，我俾個價，俾個 service 幾個 call 你。是咁多錢，但我一開出嚟，咦，入面你話咁撚多嘢喎， 真係有喎、 啊，係啊，梗係有咯， 有 咁啦，你掘到呢啲唔係問題啊。之前我聽睇翻啲 Metro 嗰啲報告啦，喺 Israel 起高拉嗰時咧，掘到死屍啊， 係啊， 即係之前 Indian 啊， 係啊， 你諗下掘到啲人，你唔抌喎，你叫啲人過嚟喺度 考古， 跳下。又要搞多成半年啦， 係啊，所以係咯、啊，所以你邊你嗰啲，所以你嗰啲 service 嘅話咧 ，service 嘅造價咧，如果佢真係超支，你冇辦法，因為你佢，因為你譬如你好似你整車咁樣，你佢一開出嚟，佢入去可能整好多嘢，你唔知道咩嘢，你唔知道啊嘛，係咯、啊，咁、啊、你講翻大部分嘅 stadium 咧，即係其實都好幸福啦，我哋覺得喺 LA 睇波或者喺美國或者加拿大睇波咧，都有好多大家坐得舒服嘅 stadium 係嘛？ 直情行運啦，喺美國加拿大嗰度住，又或是 LA 住，簡直係真係身在福中啦。 咩都有得睇。 係啊，你有咩 sport 冇得睇啫？基本上所有 sport 都有得睇。 嗯，係啦。咁啊，如果今日睇下仲有咩 stadium 講啦，如果唔係咧，今日就差唔多時間啦，係嘛？睇下先啦。頭先嗰個 Providence Portland 嗰個先唔真係經典啊。 啊， 50,000。 係啦， 50,000。 OK。 但我頭先佢講一樣嘢，其實呢個 Stop Up Center 咧係2003年開喎，開咗15年，但其實你入去睇嘅時候，啲嘢都好新嘅。 唔係喎，我覺得有啲舊喎，我感覺係十幾年。我如果你 compare 啊 LA Coliseum 嘅話，咁啊都 OK 嘅。 如果 compare 埋 Stable Center， 根本真係舊。 舊啊，係啊。 Stable Center 仲好新，仲好新淨，佢真係舊。 係。 咁係啦，咁你冇辦法啦 ，stable center 要 keep 住啊嘛，太多 event， 全年都 busy 嘅佢。 因為嗰啲 bands 即係講透嗰啲 bands 係普通鐵 bands 嚟，我覺得話係。 嗰啲位坐坐得舒服啊？ 唔係，佢普通嘅鐵 bands 嚟啊。 我揞坐得外揞住背就好辛苦。 係啊，嗰啲女好似女凳咯。 嚇，係啦。 有得嗌嘢咪有得嗌咗，有得 嗌少少， 嗌少少， 有得嗌就嗌。 好啦，咁啊，今日就講到差唔多啦，咁啊。希望我哋有一日真係可以，冇錯，應該都要下一季啊，或者今季可能唔得，就入去 Bank of California Stadium 入邊睇下啦。 好啊， 好啊，再做啦。 好， 今日拜拜， 拜拜。